五周年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Yeah. 只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，都是你的错，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，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风？我承认都不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不是誓言惹的祸，点点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让炽热。怎样的情深意动，会让两个人那一生诞生心如钢铁也缠绕炙热。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点点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炙热。 种信仰，能够让人念念不忘。回头看当时的月亮，曾经代表谁的心，结果都一样。看当时的月亮，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。回头看当时的月亮，曾经代表谁的心，结果都一样。 深爱的人伤我，却是最深，进退我 留下的眼泪一定很美，走在红毯

场真实相聚的时光，谁能年少不痴狂，独自闯荡。就算月有阴和缺，就算人有悲和欢，谁能够不扬梦想着展帆。真是为我流的泪，真是为你的岁月，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。明天还有云要飞，留着天空陪我醉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 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。